Okay? 今日要同大家讲一讲，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一个我们非常之熟悉的故事，是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度火坑，在度火窑的故事。我们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我们留意到在第三章，我们居然是找不到但以理自己的名字在度第三章。有很多的解经家，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但以理是正在为尼布甲尼撒工作，他可能不在度宫殿里面，甚至他是不在度巴比伦。好有趣，在第一、第二章我们见到是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的事，但是但以理似乎是主角。去到第三章居然不见了但以理，但是他三个同伴就是主角。由第四章的开始是已经不见了他三个同伴的名字。但我们一起来看看是考古学对但以理书的背景。在巴比伦出土了一块是五边形的灵柱，五边形的灵柱。现在这个灵柱在这伊斯坦堡的博物馆，在这个灵柱的上高是有很多的官的名字和他们的官职。其中有三个名字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第一个名字是阿迪纳布。阿迪纳布是王子的私人秘书长，是一个很高的官职。这个名字的阿兰文就是阿伯尼哥。我们知道阿伯尼哥就是但以理三个朋友之一。第二个名字是哈努努。哈努努是御前的贸易官。加勒底文的哈努努就是等于希伯来文的哈拿尼亚。哈拿尼亚。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太监长是帮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来到改名字。哈拿尼亚就被改为沙德拉。所以我们见到第二个名字哈努努就是等于希伯来文的哈拿尼亚。第三个名字是Mashalim Maduk。好有趣，这个是尼布甲尼撒身边的高官。我们知道 Maduk是巴比伦其中一个王，一个是神来的。巴比伦的人是很喜欢将神的名字加在自己的名字的上高。如果我们将 Maduk 这个名字是拿走了的话，这个人的名字就是 Mashalim。Mashalim 就是加勒底文的米撒。很有趣，我们见到但以理三个同伴的名字都在这个五边形的灵柱上高。但以理书不是神话，但以理书是神的话。但以理书不单止有预言，亦都是有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是讲第三章，讲到第三章和第二章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三章和第二章一样是有一个人像。第二章的人像是尼布甲尼撒梦见的人像。他梦见了是一个人像，有金头，有是不同金属的身体。不同的金属我们说是代表是不同的国家，是承继巴比伦的国家，一个跟着一个这样兴起衰落。在到第三章亦都有一个人像，但是这个人像不是尼布甲尼撒梦见，是他叫人打造，全身都是金的，金造，没有其他的金属的。如果其他的金属是代表不同的国家承继巴比伦，一个全金的金人像代表什么？代表巴比伦将会是永远的国度，代表巴比伦将永远不会被人征服。很有趣，我们刚刚讲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说最后尼布甲尼撒非常之佩服但以理的神，非常之敬畏佢。佢喺到二章四十七节，但以理书点讲啊？佢话你既能显明者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佢非常之系佩服呢一位神， 只是隔了两节的经文，就是二章四十八、二章四十九，去到三章一节，他似乎已经唔记得咗。他叫人为自己打造一个金像，嚟到系敬拜自己。嗱，当然有好多学者认为，由第二章尾去到第三章头，其实系相隔咗好多年嘅。有部七十士译本，以前都同大家讲过，系第一部由希伯来文译做系希腊文嘅圣经。在这部圣经里面，在三章一节是加了几个字，是其他版本没有的。说尼布加尼撒在位十八年，他立了个金像，在位十八年，这个是其他版本没有。很明显可能是时间真的过得很长远了，尼布加尼撒已经不记得了自己所讲过的说话。今天的经文刚才读过，其中是三章一节至到三章五节是非常之是有趣。我成日都同大家讲，我好注意圣经入面嘅首尾对偶、首尾嘅结构。逢亲圣经有重要嘅事要同我哋讲嗰阵时，都有系首尾嘅结构嘅。嗱，今日嘅首尾结构，我哋见到三章一节同埋三章五节都同样系重复咗尼布加尼撒做了一个金像，或者系立了一个金像。所以我们知道经文是有关这个金像。我们又见到在第二节和第三节有很多官的名字是重复，刚才读的时候都读到是觉得很烦，是吧？那些官名又有总督，又有钦差，又有巡抚，又有列司，又有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这些都是照住中国人的这些官职来到是作出来，不是说真的有这些官职，因为可能中国人比较容易明白。等阵你见到那些乐器琵琶都出埋，我相信是当时在到巴比伦他们可能不会弹琵琶。但我们见到这些官职的名字重复地出现，我们见到就是有个首尾的结构。很可惜在到七十士译本，就是刚才说是从是希伯来文译到希腊文的那部圣经，将第三节是删了去。他们以为文士可能抄圣经的时候抄到头晕眼花、眼花缭乱，抄多了句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认为重复了，不如就删了他。其实很可惜的，因为这里是有一个是非常之有趣的首尾的结构。逢亲有首尾结构，重复的经文当然是很重要啦。但我亦都发觉，如果你留意那些不重复的部分，可能你得着的是能够更加多。不重复的地方是有什么？但以你书三章一节和三章五节，这个金像高六十肘、阔六肘，立在巴比伦杜拉平原。而三章五节说，那些乐器有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一听见就要俯伏敬拜。这两节经文究竟有什么这么奇怪呢？你看看这个人像，高是六十肘，阔是六肘，非常之奇怪的比例。一个平常人的高和阔的比例是多少？大概四至五那么上下。你高一点可能是六，你矮一点可能是三。但是十的比例就很来得很犀利的了。又高又瘦，在到个平原上高，一支竹咁样，是金做的，金光闪闪。点解会是六十袖高，是六袖阔？原来巴比伦人所用的是六进制。Hexagesimal 是六进制。我哋而家用嘅系咩制啊？十进制，逢十就进一㗎嘛。他们是逢六进一的。我们现在就说什么？十全十美，是吗？他们呢？六全六美。六全六美，所以就是什么？所以就是六十袖高，是六袖阔，就是他们的六全六美。这个人像非常之完美。尼布甲尼撒就是要做一个这么完美的人像出来。很多不相信圣经的人，他们希望但以理书成书的日期是非常之非常之迟。因为但以理书里面有很多很准确的预言在这里。如果他们能够证实到但以理书成书日期是很后很后的时 呢啲就唔係預言嚟嘅咯，呢啲就變咗咩呀，係歷史嘅記載，唔係預言。所以佢哋係希望係見到但以理書成書嘅其實好厚，但我哋見到咩呀，巴比倫用嘅係六進制，喺度但以理書入面所講嘅就係六進制。所以我哋能夠證明但以理書成書嘅日期其實就係巴比倫嘅時期。巴比倫是认为六是完全的数字，但是圣经里面六是代表什么？是人的数字来的，是一个不足的数字来的，是不足的数字来的。我们看到人是第几日被神创造的？是第六日。一个星期有七日，人只是工作六天而已，因为我们有限的，我们有不足的，我们不可以七日工作的，我们需要第七日休息。这个就是六。另外还有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告诉我们，犯了误杀罪是有六个屠城在犹太地是可以给人去居住。六是人的数字，是不足的数字。七呢？七其实是完美的数字，是完全的数字。有人说七是属于神的数字，但我们都要很小心。因为在这里启示六十三章，我们看到撒旦那只兽的形容就是有七头六角。其实七是代表是完全完美，由于神是完全完美，所以很多时候是用七来到是代表神。有人说当一个人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在神的眼目里面就是由一个六变成了一个七，由不足是变成了完全，变成了完美。好有趣，我们见到在这里三章一节，刚才说高六十咒阔六咒，有两个六出现了。其实还有一个六是比较隐藏，在这里三章五节，刚才读过这么多乐器重复地出现，你去数一下有多少种乐器，一共有六种乐器，加埋六十就高六就阔六种乐器，一共是三个六。好有趣。我们曾经讲过但以理书是讲外邦人的日期，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自己都讲是外邦人的日期。这个日期当中，犹太人是被摆在一边，由外邦人来到统治，这个统治将会是由巴比伦开始，一路是去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我们看到在这个外邦人的日期的当中，第一个王是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叫人敬拜的这个偶像身上你能够找到三个六。最后一个王呢，在这个外邦人的日期还未出现的，将来会出现，是敌基督。在这里启示六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告诉我们，敌基督在这里日后亦都会做一个偶像，是叫人敬拜。而在这里十三章十八节启示六告诉我们，这个敌基督亦都有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是什么？六六六，亦都是三个六。你见到在这个外邦人的日期里面有很多很多个六，满天都是六，六是代表人，冚唪唥都是人搞出来的，很多偶像就是要引诱我们离开这位真神。这个就是外邦人的日期。在说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见到三章一节讲到这个金像在这里杜拉平原。杜拉平原在哪里？杜拉平原原来在巴比伦东南边六里的地方。有一个考古学家，是法国的考古学家，在1863年他在巴比伦东南面的六里，就是杜拉的地方，发现了有一个是座，一个空的座。这个座是45平方尺，是20尺高。一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座就是当年尼布甲尼撒摆他金像的那个座。你可能会问个金像去了哪里？个金像是金做的。咁你想下啲人啦，如果有咩打劫啊定点，实会系抢购一空㗎喇，个金像。 那个座今时今日就仍然在这里。杜拉这个地方很有趣，当我们想起杜拉，想起巴比伦，我们会想起有个另外有个地方叫做士拿地。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这里创世纪十一章就是那个巴别塔的所在地，士拿地在巴比伦。在这里创世纪十一章四节讲什么？在这里士拿地那些人是起了个塔，塔顶是要是通天，他们是要靠自己的能力来接近神。他们还要什么？他们还要所有人合一团结。你看看创世纪十一章四节讲什么？他说要创造，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不要自己分散在全地上，他们要合一，他们要团结。其实是跟尼布甲尼撒叫人拜金像，可能那个意思是很相同。原来历史告诉我们，在这里主前596年在这里巴比伦曾经有一个叛变。相信尼布甲尼撒很头痛，他是希望做一个金像出来，所有的人大家都要拜这个金像，表示他们是团结合一，他们是敬拜巴比伦，他们是敬拜尼布甲尼撒。其实士拿地也好，是杜拉也好，都在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一个地方，是所有偶像的发源地。由巴别塔开始，人就靠自己的能力来接触神，所有其他宗教都是这样的，只有基督教是神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其他所有的异端邪教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接触神，而这个发源地就是在这里巴比伦。但我们见到这个金像全身金色，其实我们在这里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八节曾经但以理和尼布甲尼撒讲过，他说这个金头，你梦见的这个金头就是代表你自己。所以其实尼布甲尼撒整了个金像出来，其实是搞个人崇拜的，是个人崇拜的。大家记不记得在这里使徒行传十二章希律王坐了在个宝座上高，跟住是对百姓是讲论一番，那些百姓就大声叫啊，这个是神的声音来的，这个不是人的声音来的。希律沾沾自喜，他没有将属于神的荣耀是归给神，于是发生什么？于是希律是被虫咬死，当场是气绝身亡。但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是没有被虫咬死，但是去到第四章但以理书，你就会见到他是被神惩罚。这个要下次再下次先跟大家讲。我们见到今日的故事很有趣，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金像出来叫人敬拜，说你们一听见音乐就全部要扑晒落个地下度俯伏敬拜，如果你不敬拜我就抌你落去火坑度。他三个同伴，但以你三个同伴是拒绝敬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他们始终是忠于神的话语。第一章我们就见到了，第一章有人叫他们去吃王的食物，他们不肯，因为犹太人旧约有很多是飲食的律法，他不可以违背这些律法，所以他们不去吃王的食物。今次叫他们拜偶像，十戒当中第一戒就说不可有其他神，第二戒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是吧？所以他们也都是不会去敬拜。我们说在杜拉平原这个金像，有人估计当年在杜拉平原有30万人，有30万人在苦伏敬拜。刚才我们也都讲三章一节和三章五节又有个对比，是吧？那三个六。但是另外呢，我也都有个对比，平原和苦伏敬拜。你在个平原那里很平的嘛，是吧？个个都苦伏敬拜的时候，你不拜会怎样？非常之碍眼啊！你会突咗出嚟，个个都见到你，所以有人就走去同王讲：，咦，有犹太人唔服从你，有加勒底人三章八节话去揾系王嚟到系告状。嗱，我哋都讲过，加勒底人未必系解释系巴比伦人，加勒底人可以解释就系有智慧嘅人。 啊，记唔记得喺度但以理书第二章，就系嗰啲智者，嗰啲系哲士，尼布甲尼撒叫佢哋帮自己解梦，佢哋解唔到，于是尼布甲尼撒大怒，要将佢哋全部杀晒。跟住但以理走出嚟帮尼布甲尼撒解梦，系救咗呢一班咁嘅哲士，呢班智者。啊，你认为呢班哲士、呢班智者应该好感激但以理同佢三个同伴啦？结果是不是很感激啊？恩将仇报，恩将仇报。他们是想置但以理三个同伴于死地，走去告状。他们憎恨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因为尼布甲尼撒派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来到是管理所有是巴比伦的哲士，所以他们妒忌。在这里三章十至到十二节，他们说，王啊，你曾经下旨话，听见各样的乐器声，每人都要俯伏敬拜。若果不敬拜的，会被抌在这个火窑里面。现在就是有犹太人，就是王管、派你都管理巴比伦省所有事务的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他说，王啊，他们不理你，不侍奉你，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走去告状。尼布甲尼撒，我们见到他没有立刻去处死这三个人，他反而是叫他们来见自己。啊，他说，啊，你很明显见到尼布甲尼撒非常看重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要给多一次机会给他们。尼布甲尼撒说，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你哋唔拜我个金像，系咪故意噶？系咪故意噶？定系你哋系唔觉意啊？系咪你哋啲耳仔唔灵光，听唔见啲音乐声，咁啊唔识仆喺度地下度嚟到敬拜咯？我俾多次机会你。佢话若果你今次都仲唔俯伏敬拜嗰阵时，啊，我就要将你哋抌入火坑。跟住佢讲咩啊？佢话我要睇下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有何神会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哇！佢都仲使问噶，佢真系唔记得晒噶咯。第二章先至系呢个神点啊？报梦俾佢，帮佢解梦添。又系呢位神将成个巴比伦嘅权柄俾咗佢，令到佢能够统治当时所谓嘅全世界。佢居然唔记得咗。去到第四章，他就会很彻底地认识这一位真神。在现在的伊拉克，即是以前的巴比伦，有考古学家是发掘到一个是执行死刑的火窑，是长和阔都是20尺，高是32尺。我们见到但以理那三个同伴，他们去回答尼布甲尼撒，是好精彩的一个回答。三章十六至到十八节，他们怎么说？他们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哋嘅神绝对可以救我哋脱离你嘅手，但系就算佢唔救，我哋都唔会侍奉你嘅神，都唔会拜你嘅偶像。哇！广东人讲咩啊？真系好串啊，系嘛？答到好串啊，好招积咁嘅答法。等阵去国语堂都系要讲，我就唔知用个串字点样讲啊，我就话去你的，去你啦。等阵去国语堂先讲。正如是约伯记，约伯喺度十三章十五节，约伯点讲？佢话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我仍然信靠我嘅神。就算神要杀我，我一样系咁信靠佢。这个就系约伯。我哋真系好需要呢、这个世上好需要有好似但以理同佢三个同伴咁样嘅人，完全系有原则，完全佢哋系有立场。是有腰骨的，不会说即是那些环境变了，他们就摇风摆柳跟着一起在改变。 他们坚持是不变的，很需要有这些人。其实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来的。盐掂到伤口会怎样？掂到伤口会痛的，会使人疼痛的。光是照亮黑暗，当人家在黑暗的时候，你突然间照些光去，他会怎样？觉得很刺眼的，是会不同的觉得。但是现在这个世俗的基督徒怎样？根本同俗世的人是分不清，没什么两样，没什么不同。但以利三个同伴就不一样，他们是拒绝俯伏敬拜但尼布甲尼撒的这个金像，就算尼布甲尼撒将他们扔进去火坑，他们都不会去拜。但你想想，如果他们三个是跟其他人一起拜的时候，但以利书第三章还有没有传为佳话的这个火坑的故事？相信就冇咗。喺度早期係有一个係教父，佢叫做阿他拿修 ,Athanasius, 阿他拿修。佢喺度维护耶稣基督嘅神圣上係有好大嘅功劳。点样叫做维护耶稣基督嘅神圣？原来早期教会係有好多错误嘅教导。有人话耶稣基督若果係神嘅儿子，当然就不能够好似父一样是自有永有是永恒的神。所以耶稣基督不是百分之百的神，这个是早期的教导。阿他拿修呢，他是捉住圣经的教导，他说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他说是百分之百的人，他绝对是忠于圣经教导，他的神学思想是非常之正确。这个就是阿他拿修。曾经有人跟阿他拿修说，他说你知不知道教会不喜欢你的教导，他们反对你的教导。你知不知道主教都不喜欢你的教导，主教都反对你。连皇上都反对你，你死了你。全世界的人都反对你。阿他拿修怎么说？他说我忠于圣经的教导，我知道我圣经教导是对的。如果全世界都反对我，我阿他拿修就反对整个世界。阿他拿修是将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全个世界都是反对他。但以利三个同伴都是一样，他们都是将神是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怕尼布甲尼撒，不怕尼布甲尼撒的火坑，他的火窑。等我给大家一个是定义什么叫做偶像。我们今天讲的是偶像，究竟什么是偶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是三至到五节，我们都知道是讲偶像。经文讲什么？经文说除了我以外，神说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嗱，呢度我哋睇到神系唔要我哋透过任何嘅事物去敬拜佢。如果我哋透过任何嘅事物嚟到敬拜神嗰阵时，呢啲事物就变咗系偶像。神要我哋系用心灵诚实嚟到敬拜佢。嗱，当然除咗神话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呢个好重要，但另外有一个信息喺度，唔知大家睇唔睇到？神话，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英文版本忌邪话咩呀？是妒忌的神。是妒忌的神。在这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可能会帮助我们明白神怎样是妒忌忌邪的神。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神话我不会将我的荣耀是归给其他的东西，我不会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一切我们将属于神的荣耀给了人，给了事物，那些接受了神的荣耀的人和事物就变了是偶像。有人说偶像就是我们将属于七的东西给了六，希望六会变成七，这个就是偶像。 如果我们是永远将神放在第一位的话，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是不会有偶像。但是如果我们不将神放在第一位，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会有偶像。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偶像的例子。有什么偶像的例子、偶像可以分成有三种的偶像，都是跟人是有关的，都是人搞出来的，都跟那个鹿是有关的。第一种是敬拜人所创造的假神，人所创造的假神是人搞出来的。在旧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拜巴力，拜偶像，这些就是假神，这些就是偶像。在今天的经文我们见到尼布甲尼撒是要三个但以利的三个同伴去拜金像，这个金像就是偶像，就是假神。另外一切的异端邪教，其他的宗教都是假神，都是偶像。这个是第一种。这一种是外在的，不是内在的。不是说我们自己是神，但我们去拜了一些假的神，这个是外在。其他的两种是内在。第二种是贪恋人间一切能够代替神的东西。是贪恋了人间又是人的东西。又是一个鹿。贪恋人间的东西。如果我们是爱我们的仔女，爱我们的配偶多过爱神，他们可能就变成我们的偶像。如果我们爱事物，例如钱财，例如名利，例如我们的嗜好，我们的娱乐多过神，这些都可能是变成我们的偶像。有一间教会在教会的后院举行了一个烧偶像的典礼，所有的会众都带晒他们心目中最重要，他们认为是偶像的东西带回来，要烧晒他。有人带金银财宝，有人带珍珠颈链，有人带皮草，有人是带心爱的古玩，有人是带了甚至他们学业的文凭，带晒来摆在后院，一起要烧晒他。到要点火的时候到了，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找得到火柴，找不到火种，所以人都很伤心，大家都伤心欲绝，依依不舍，一个一个这样就离开了教会回自己家。有个人回到家之后整晚都睡不着，哎呀，其实我喜欢那样不是我偶像来的，怎会是我偶像来的才行的、我不舍得要烧了他，我听朝早我要回去教会攞返佢返嚟，唔係我偶像嚟嘅。於是佢偷偷地一朝早到好早返到去教会，去到后院就希望攞返佢嗰样嘢。见到佢嗰样嘢仲喺度，佢好开心。但係有样嘢好奇怪喎，佢嗰样嘢係唯一喺到后院嗰样嘢嚟。其他人都俾佢先到将自己嘅攞返攞走晒，佢係最后嗰个嚟。喂，我哋真係有几中意我哋嘅偶像，我哋实在太中意我哋嘅偶像。有人话，其实我系将神放喺第一位，我只不过系将一啲啲嘅寄托放喺我嘅配偶，放喺我嘅儿女身上。我系将神放喺第一位嘅，我只不过将一啲寄托放喺金钱，放喺我嘅事业、我嘅名利上。我将一啲啲嘅寄托放喺我嘅嗜好、我嘅娱乐上高。我绝对系将神放喺第一位。但是问题是，究竟我们放在这些事物上高的时间的金钱，究竟是不是多过我们放在神的身上？如果我们放在这些事物的身上的时间和金钱是多过我们放在神的身上，肯定这些就是我们的偶像，肯定就是我们的偶像。这一种偶像是内在的，有人觉得他会很奇怪，为什么会内在？刚刚先讲这些全部都是身外物来的。但是这些身外物用来满足谁的？用来满足自己的。所以自己是偶像，这个是内在的一个偶像，是自我。第三种呢？第三种亦都是人搞出来的。是用人的途径来到敬拜真神。有两样东西注意，第一就是人搞出来的，又是一个鹿。是吧？但是这个敬拜的是真神来的，要小心，不是假神来的， 是敬拜真神。不过是用了不正確的途径。刚才我们讲在这里创世纪十一章，我们讲到是巴别塔，人是用自己的办法来起这个塔，想接触哪位？想接触耶和华，不是想接触哪位。神是真神来的，不过靠了自己的力量，靠了自己的办法去接触神。在这里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大家记不记得当摩西上山去领受法版的时候，山下发生什么事？以色列人在这里拜什么？在这里拜金牛啊？是不是在这里拜假神啊？是不是拜假神啊？他们认为自己拜着耶和华的，不过用错了办法，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他们要见得到的形象来拜，就做了一只金牛出来。其实他以为拜着真神的，拜着耶和华的。还有第三个例子是利未记第十章，是讲到亚伦的两个仔在圣殿道献祭，圣殿道献祭当然是献给耶和华的，还献给谁才行？但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来到献燔火，搞到怎样？搞到招来杀身之祸，是烧死在这圣殿。但我们见到真是用自己的办法来敬拜真神，那你说是真神来的偶像在哪里？明明是真神来的偶像在哪里？你靠了自己的办法，又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偶像来的，就是靠自己的办法来代替了神的教导，这个就变成了偶像。其实这一点是很广泛的。一个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记不记得彭长老 和我们的教导？在这里我一生的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是敬拜神。但我们就算是传福音，彭长老说都是叫大多些人来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们这位神。我们一生基督徒一生做的都是敬拜神的，很广泛的。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办法每日来到处事，这个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的偶像，我们不再依靠神，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这一种亦都是内在的一种偶像。我们见到这三种的偶像，其实跟我们是今日但以理书第三章是息息相关。三种偶像但以你三个同伴都没有去拜到。你看看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是身外的假神，这个就是那个金像。尼布加尼撒叫他们去拜，他们不去拜，不去拜身外的这个假像，假的神。第二种呢？第二种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尼布加尼撒的欢心会怎样？他们现在已经成为高官了，管理全国的哲事了。他拍埋尼布甲尼撒的马屁嗰阵时点啊？哇！你真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要乜就有乜，所有身外嘅物都可以爱嚟满足自己。佢哋完全冇咁样，佢哋将神放喺第一位，佢哋冇去寻求呢一啲嘢。仲有第三样咧，佢哋有冇靠自己嘅能力嚟到做事？我哋喺度第一章见到，佢哋唔靠自己嘅能力嚟做事，佢系。他是忠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不吃得这些东西他们就不去吃。第三章神说不可以拜偶像，他们就不拜。他完全是忠于神的话语，完全没有半点自我，完全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有半点的妥协。这三种的偶像你都在这里但以你三个同伴的身上是找不到的。讲就讲话是有三种的偶像，其实如果你看清楚一点是得两种，外在的和内在，是吗？外在的就是假神，内在的就是什么？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用自己的办法来到处事，这些是内在的。有外在有内在。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教我们对抗这些这样的是偶像，对外对内都有教我们，对外是要怎样来到处置。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说，你们要逃避，要逃避这些偶像。在这约翰一书是五章二十一节说什么？你们要远避，能够逃的逃，能够避的就避。这些偶像你不要走去听，人家说哎呀有一种新的宗教，好好的你去听一下。 如果你信心足嘅，你不妨去听下；你信心不足，你千祈唔好去听。我家姐就系一个好嘅例子，以前系基督徒嚟嘅，佢就系听人讲有一种新嘅呢啲新时代嘅宗教 New Age。你使乜相信神？圣经入边嘅神啫，你自己就系神嚟噶。哇，佢好中意啊！我自己系神，我中意做乜就做乜。我点解要信圣经入边嗰个神？信心不足，你千祈唔好走去听埋呢啲咁嘅新宗教。能够逃就逃，能够跑就跑，要离开。但系内在嘅咧，逃唔逃得去，跑唔跑得，能唔能够跑咗去啊？如果系你自我嘅话，你跑去边都跟住你嘅，你跑唔甩嘅。呢一种圣经讲要点样啊？喺度哥罗西斯三章五节，呢一种系要致死佢。呢一种就好似贪婪一样，呢个偶像你系要致死佢。能够逃嘅逃，能够跑嘅跑，系外在。内在嘅话，你要将佢致死。今日呢个信息我叫佢做试验中嘅火中嘅试验，火中嘅试验好有趣。其实如果你睇睇但以理书第二章至到第七章，有个好有趣嘅首尾嘅结构。第二章至到第七章，我讲过系俾外邦人嘅一个信息。第二至到第七章系加勒底文，系用亚兰文写。第一章同埋第八到十二章系用希伯来文写，系俾犹太人嘅信息嚟。俾外邦人嘅信息，点解系俾外邦人啊？系有关外邦人嘅日期噶嘛？第二同埋第七章已经讲到你听啦，外邦人嘅日期系全部系佢个预言写晒出嚟。有巴比伦，系有波斯，马代波斯，有希腊，跟住有罗马，跟住一直去到耶稣基督翻嚟，全部讲晒出嚟。第二章、第七章同样嘅信息，我亦都讲过第二章系从人嘅角度嚟睇呢啲咁嘅国家，一个个嘅国家。就好似人像身上嘅嗰啲金属，金光闪闪，好荣耀，好光辉。去到第七章咧，一样嘅信息系动物嚟到代表。神好似系睇马戏咁样，系神嘅眼光嚟到睇呢啲国家，好似睇马戏嘅动物一样，对佢嚟讲冇乜嘢了不起。第二章同埋第七章都系预言，第三同埋第六章咧。我哋见到都系犹太人信心嘅表现。今日我哋讲第三章，系讲但以理三个同伴喺度火窑入边嘅信心。第六章我哋见到会系但以理喺度狮子坑入边嘅信心，都系讲信心。犹太人虽然喺外邦人嘅统治下，佢哋系表现出应有嘅信心。第四、第五章咧，系外邦王嘅骄傲，以致系受到惩罚。受到神的惩罚。第四章是尼布甲尼撒的惩罚。第五章是白沙撒的惩罚。而经文最重要的是四章三十七节。尼布甲尼撒赞美是尊崇，是恭敬这个天上的神。他说这位神是能够使到骄傲的是谦卑。这个是全个是同外邦俾外邦人信息嘅一个首尾嘅结构。但我哋见到就算係外邦人统治下，犹太人都係表现出佢哋嘅信心，呢个好重要。将其他嘅事交晒俾神。神係主持公道嘅，神係掌权，一切交晒俾神。我哋只需要做到嘅就係活出我哋将神放喺第一位，拒绝敬拜偶像。今日结束嘅时候，想同大家睇一睇这个信息，其实都是俾我哋。我哋亦都系生活喺外邦人嘅日期。我都讲过，但以理书系讲外邦人日期，由巴比伦一路到耶稣基督翻嚟。喺度尼布加尼撒嘅人像有三个六，敌基督身上有三个六，满天都系六，冚唪唥都系人搞出嚟嘅呢啲咁嘅偶像。我哋生长喺美国，好幸福。我哋信得好自由，冇人会抌我哋入狮子坑，冇人会抌我哋入火坑，暂时未有，可能嚟紧。但系苏花都未有，但系我哋日常嘅试验，每日都有试验，就系呢啲鹿搞出嚟嘅，呢啲人搞出嚟嘅偶像，要我哋系离开神。有啲咩偶像啊？头先讲过啦，系有假神啦，系嘛？ 是有一切的名利来到引诱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当我一讲偶像的时候，如果你的脑里面是浮现出有些任何的东西，这些可能就是你的偶像。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是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到行事。圣经教我们怎样来到对抗这些偶像，能够逃的逃，能够跑的跑。逃不脱跑不掉的时候是内在的，我们就要将它来到致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但以理三个同伴一样，是将神放在第一位，拒绝敬拜偶像。我们将神应得的荣耀是归返给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是火炼的信心，是会讲埋第三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位是真神，感谢你给我们但以理书第三章。让我们见到是但以理的三个同伴是活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是将你放在第一位，他们拒绝敬拜偶像，他们拒绝敬拜假神，他们是不会是用物质来到满足自己，他们更加不会是靠自己是来到是处事，忠于他们会忠于你的话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一样，将你放在第一位，将你应有的荣耀是归给你。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